請大家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好，我哋一齊誦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嗱，而家開始，波耶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請大家放掌。今晚我們繼續講心經。心經268個字，但是裡面的結構是很濃縮，裡面包括了很多關於空的義理。今晚未開始之前呢，我們先講一下，再重複講下呢個經文嘅結構，等喺大家知道，原來呢部《心經》唔係雖然字數少，但係一啲都唔簡單，係非常之複雜，而且個義理咧係能夠帶動你可以破執嘅。嗱，我哋先而家打出嚟啦。經文嘅結構序訓即係 introduction 啦，個序訓咧，序訓裏邊菩薩所證嘅境界。能修之人，邊個 practice 呢、這個空心經？其實佢係講心啊，應該 the sutra of the mind， 唔係淨個肉團心，而係講個真心。亦都係，如果你話係再詳細啲講，呢部經咧專講空嘅 ，the sutra of sunyata， 即係 or sutra of emptiness， 講空講空呢部經係非常之精湛嘅。咁啊，觀自在菩薩就係能修之人啦。所修之法，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就是佢所修嗰個 practice 個修之法。觀行境界，咁當佢修嘅時候，佢係點修法嘅咧？觀照見五蕴皆空，佢係點樣修嘅咧？逐步逐步點修咧？咁就觀行嘅境界啦。所修嘅效果，修咗之後能夠度一切苦厄，啊，咁呢個序分啦。啊，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正宗份即係裏邊嘅 content 啦，即係裏邊嘅正宗，即係上面所講嘅義理啦。佢裏邊講波耶嘅空義啊 ，sunyata 又 emptiness， 即係波耶嘅空義啦。嗱，由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我哋時常都讀誦嘅，但係今日，你開始讀誦同你以前讀誦就唔同啦。原來呢幾句説話咧已經總説咗波耶嘅義理。 a general remark of emptiness， 總說波耶嘅義理。而呢個總說咧，係用咩？用肯定，用肯定嘅方法，用表傳嘅方法，即係話色咧唔異空噶，空又唔異色噶，色即係空啊，空啊即係色啊，即係話咩 ？Explanation by affirmation， 即係話俾你聽嗱，你咁做就啱嘅。逢親講嘅義理咧，佢有兩用兩方面同你講嘅喎，肯定同你講叫做表傳，否定同你講叫做遮傳。佢從兩個角度，所以呢部經咧，你慢慢分析佢咧，你會開智慧。原來佢咁同你講咧係有理由嘅。先講表傳先，話俾你聽嗱，你應該咁做啊，咁就舍利子一路至到亦復如是啦。咁啊顯總說波耶嘅空義，顯波耶實相義咧，就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即係話呢個波耶裏邊嘅實相，真實嘅相，即係話佢嘅真理。當你達到呢個真理，有啲人叫做佛性，有啲叫做真如。咁究竟我成佛之後啊，有啲人中意講個境界係點樣嘅？成咗佛就係點噶？實相係點噶？諸法空相係點樣噶？咩叫真如啊？咩叫佛性啊？咩叫自性清淨心啊？咩叫如來藏啊？真如啊？顯示一啲呢個實相嘅文字話俾你聽。但係其實文字唔可以用。實相不可以用文字來表現的，因為它已經離了言語上，離了心緣上，離文字超越文字的嘛，但是不講又不行，唯有講是什麼呢？哦，這個這樣的，你證到那個呢，是不生不滅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其實諸法空相了。所以這裡呢，就是講完波耶的空義，又顯波耶的實相給你聽，給你看，這個就是總說和顯說，顯波耶的實相了。別說講咗空義之後咧，嗰、那個總相嘅空義咧，又個別話俾你聽點樣空掉，點樣空掉你嘅執著。所以有啲人話我靜坐，我點靜坐啊？如果你時常用《波耶心經》裏邊嘅義理去思維、去觀照咧，呢、這個就增加你嘅智慧同埋增加你嘅止觀嘅能力啦。所以你無需要去揾噶。心經裏面你好好慢慢 study 呢個心經，慢慢研究呢個心經，好好嘅每一個字你諗下佢思維下佢，就可以用佢嚟觀照，而達到破我執破法執噶啦。咁佢別說波耶空義點咧？破五蕴執，破十二入，破十八界。嗱，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破五蕴執。嗱，破五蕴，破十二入，破十八界咧？是為凡夫破凡夫的，你和我都是凡夫。你凡夫有三種，一種呢就迷於心，一種就迷於色，一種就迷心又迷色。迷於心的呢就跟你講五蕴，破你的五蕴。迷於色的呢，執著物質的呢，跟你講十二因十二入。迷又迷色又迷心，同你講十八戒，咁裏邊當然包括埋同你點分析唯識啊嘅道理啊，咁所以破五蕴執、破十二入、破十八戒，就專破凡夫嘅執著。我哋時常有執著噶嘛，時常有煩惱噶嘛。如果你好好地參呢個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一句説話，慢慢去參，慢慢去參透佢咧，就破咗你嘅五蕴執。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破呢個十二入。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點解啊？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即係話咧，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識，十八呢度就濃縮佢咁解啫嘛。無眼界一路去到無意識界，即係話十二入加六個色。即是六根六塵六色，咪十八界咯。不過呢度濃縮咗佢，所以心經係好濃縮嘅喎。如果你冇人話俾你聽咧，你唔知道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點解啊？原來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即係咩咧？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識等等十八界，咁就破凡夫嘅執著喎。 破咗凡夫嘅執著，冇咗我啦。咁仲有小乘佛法聲聞嘅有法執啊，聲聞嘅小乘人咧已經達到超脱生死嘅，但係佢仲有佛法，仲有十二因緣法，佢又破埋個法執，跟住又破埋聲聞嘅四聖諦。聲聞嘅四聖諦，即係嗰啲係聖者嚟噶啦，已經超越咗佢，仲有法執，就破苦集滅道。跟住破權教菩薩無智亦無得，權教菩薩亦執著有智，亦執著有所得啊嘛。佢破埋權教菩薩法，咁所以別說波耶咧，已經將我執法執都破曬噶啦。你佢文字裏邊濃縮，你唔知道點解啫嘛。如果你將佢將呢啲咁濃縮嘅文字拉長佢嚟觀照，好似我而家講，我只係講咗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講咗十零個字啫嘛，我講咗幾個鐘頭啦。因為點解啊？因為我深入去觀察佢啊嘛，我唔係就咁念過算啦。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我唔係啊嘛，我逐啲逐啲點樣觀自在菩薩點解咧？點樣觀咧？自在係十個大自在，點自在呢？菩薩點解呢？我慢慢慢慢去參透佢啊嘛。我哋平時學佛嘅人冇進步，點解呢？念咗心經幾十年，仍然係執著。點解？佢冇參啊，佢冇用冇提升佢嘅智慧。好啦，我哋繼續咯喎。咁波野妙果啦，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若波羅蜜多故，乃至到究竟涅槃。呢個就係智慧呢個波野你得到嘅果。如果你咁參佢，你自然有因有果啊嘛。好啦，跟住三世諸佛依波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諸佛嘅智果。即係話咧 ，the cause and effect， 你結果你會達到邊一個程度？咁啊，呢個心經就去到嗰度啦。流通份咧就係咩咧？流通份係讚歎呢部經，同埋 encourage 人哋去學呢部經，所以就講：故知波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咁呢啲係讚歎呢部經，亦都將呢部經總括埋後邊嗰幾個字。呢後邊呢幾個字咧，其實咧就係將整部經嘅義理濃縮咗幾個字。咁我哋有咁嘅邏輯去推論咧，呢幾後邊嗰幾個字咧，就係同菩薩嘅心係相連嘅。即係話，如果我哋仲梵文 ，gadde gadde pra gadde pra sam gadde buddhiswaha， 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菩提娑婆诃，有解釋嘅喎。呢句咒係有得解釋嘅喎。啊，好啦，咁大家已經知道整部心經嘅結構咯喎。你知道呢部心經嘅結構咧？原來是包羅萬有的，原來是已經破了我執，破了法執。從現在開始，你送心經跟以前不同了，你知道268個字裡面了，整套般若的空義都在裡面了。你這樣白白的送，沒有想，沒有參，很冤枉。一定要你要每一個字你都知道怎麼解釋。那咁我哋講到講來講去咧，就係話照見五蕴皆空。五蕴我哋講過啦，空仲要重複一下，緣起性空。我哋時常聽緣起性空，咩叫緣起咧？任何事物唔係憑空而有嘅，必須係喺眾多因緣條件與其間嘅關係和合之下，先能生起同埋存在，亦由於種種因緣嘅散失而歸於消滅。呢、这個就係緣起。如果我哋用梵文 pratyaya 緣起，如果用英文咧，有兩個英文嘅名詞嘅，就係、是、翻譯咗嘅。一個就係 dependent origination， 但係我覺得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not too close to the meaning。最好咧，我認為係 conditional causation。every conditional causation 即係緣起。就任何一切事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所以如果你能夠了解咗緣起咧，我先上幾晚都講過噶啦，你就知道你要種植因緣，種植條件。你做咩嘢你要成佛， 你要有成佛种，你要播种种呢啲条件。你要大慈大悲，你要播种到大慈大悲嘅条件。你要任何事情做得成功，你要你个学业成功、事业成功、你个家庭和睦，你有冇造就呢啲缘起呢？你冇造就缘起，以前冇造就唔紧要，你而家今日开始造就啦。你今日要广结善缘，造就你一切能够令到你带动你破执，带动你嘅智慧，带动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你要结缘。佛门点解要讲结缘啊？呢句缘起呢句缘字甚深甚深啊！经文上面讲嘅缘起唔系咁容易明白嘅。缘起呢样嘢咧 ，conditional causation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系好深嘅。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佢嘅。咁但系虽然讲起缘起，缘起系讲佢嘅现象喎。緣起咧係客觀嘅喎，但係當我哋睇緣起嘅時候，我哋係主觀嘅。我係用真正去緣起咧，佢本身佢嘅自性係空嘅，無有佢嘅自性嘅。所以我哋講親現象，我哋講佢嘅精神嘅啦，唔可以有現象冇精神，有精神冇現象嘅。整個世界宇宙咧就係現象與精神嘅結晶，唔可以一味冇。你有曬現象，我冇咁。If I don't have a mind。To interact with phenomena, phenomena itself does not mean anything to you. 所以你一定要有現象同緣起。咁佛經同你講佛，同你講道理咧，佢好邏輯嘅噃。同你講咗一切你可以感官到嘅嘢咧，就話俾你聽，嗰啲唔係代表你原本嘅本體噶，嗰啲完全係假嘅，完全係因緣所生法。你唔好執著嗰啲嘢。你佢個背後有一種精神存在嘅，但係我哋冇用到嗰種精神，我哋將嗰種存在嘅精神帶動去作業，唔係帶動去走上波野，因為帶動佢作咗業咧，所以不斷輪轉。而家佛就將我哋拉翻轉頭，話你要帶動你呢個精神咧入去覺悟嘅地方，唔係入去迷嘅地方。咁帶動你嘅精神從迷去到覺悟咧？佢要慢慢帶動噶嘛，佢要慢慢解釋俾你聽噶嘛。先生解釋俾你聽咧，就係雖然一切係緣起，你唔好睇到佢個緣起係真嘅。佢個緣起係因為條件和合而生嘅，佢嘅自性係空嘅，佢冇佢嘅自性存在嘅。乜嘢叫做有自性存在啊？有自性存在嘅嘢係永遠都係咁，佢唔變嘅。但冇一樣事係唔變嘅喎，邊樣事會唔變嘅？你話俾我聽，有咩嘢唔變嘅？全部都係在變之中嘛。我哋通常妄認佢唔變嘅，所以我哋永遠想佢唔變。我哋想我哋嘅愛情唔變，我哋嘅婚姻唔變，我哋嘅關係唔變，我哋嘅錢財唔變，我哋嘅智慧唔變，我樣樣都想保存曬一切唔變，而你每一樣嘢都係利益自己嘅唔變。但是世界上沒有這樣東西，它不斷在變之中的嘛。這個變能夠令到我們更加活，所以這個變是因為無自性才會變嘛。我們如果我們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我們要也都要變中又要求變，但是我們的變不要向下波地變，不要向壞裡面變，要向超越裡面變，要向善裏邊變，就唔好向壞裏邊變。你向壞裏邊變，你走落三惡道噶啦，地獄惡鬼畜生。你現時就有現報。你要好嗰個嗰方面變咧，你就天人阿修羅。你現世就可以得到你快樂、身心清淨嘅人生。所以佛法係完全係同你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噃。不過你冇了解到啫嘛。嗱，咁呢度好啦，講起緣起咧，你要知道咩叫因，咩叫緣，咩叫果啦。咁咩叫性空啊？緣起嘅嘢就性空嘅咩？性空即係話一切世間嘅事物，緣聚即生，緣散即滅，無實在嘅自性 ，svabhava 冇實在 ，asvabhava 冇實在嘅自性嘅。乜嘢叫做有自性啊？自己可以獨存，唔使靠條件就可以獨存噶啦，就叫做有自性。佢唔會唔變嘅，永遠都係永恆嘅唔變嘅，咁就有自性啦。但係冇一樣嘢係咁嘅呢個世界。你想追求永恆是冇得追求到的喎。 呢樣嘢你聽起上嚟好似對你無關，你冇去參咪對你無關咯。對於一個有智慧佢慢慢提升嘅人咧，佢呢樣嘢好容易，好容易打動佢嘅心嘅，好容易喺每一個念頭裏邊打動佢心嘅。當佢呢個緣起性空喺每一個念頭裏邊都係緣起性空嘅咧，佢就徹底了解空義啦。佢就超越咗凡入就入咗性啦。但我哋就唔係，你聽我講嘅時候，你咪明白咯。我聽完嘅時候，你咪出到去，你又係執著，又係求財求名求利噶，你唔會停止噶。你唔係緣起性空噶，你聽嘅時候緣起性空，睇住部經嘅時候緣起性空。當你放低部經嘅時候咧，你就唔係緣起性空噶啦。點解啊？因為我哋冇去修啊嘛。你學佛，你只係聽個文字，你冇將你文喺文字裏邊體驗到嘅嘢喺每個念頭裏邊發揮啊嘛。點解嗰啲禅師會開悟啊？佢喺每個念頭裏邊發揮緣起性空。你同我冇啊？我哋只係追逐嘅係名利咋，我哋只係追逐嘅係財色名食睡咋，甚至乎我哋係作緊業啊！你唔知啫嘛。你今日應該知道啦，係嘛？好啦，緣起性空啦，今日講啲比較深啲嘅啦，緣起論啦。你唔好睇緣起性空就咁簡單喎，原來緣起性空係咁簡單噶。一切法冇獨立自存自主性，所謂空。一切法皆生於緣起。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講，我們要建廟。我们有没有条件？如果是你花了很多年创立条件，那么你成功了。如果是你花了很多年没有创立你的条件，你不成功的。这个就是因果，从因到果。那么如果是我说，我看你成功不成功，我很容易看你有没有创造你的条件。你有，我说你成功；你没有，我说你没办法，你没有这个条件的嘛。你现在有这个条件呢，我看你就是成功的。但是这个条件就不断的创立。好，我们先讲下去。宇宙万有的生起，不外乎根据万有自身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呢，宇宙的缘起性空关系呢，是要从四个角度去看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业感缘起，缘起。第二個就是賴耶緣起，第三個是真如緣起，第四個是法界緣起。對於有些初初來聽佛法的朋友，你不知道我講什麼，有沒有第一次來聽的？舉手吧。因為這些是比較深奧一點的。講緣起是要從四個角度去看緣起的。業感緣起，一切萬法的生起是由於我人所作的業力所帶動的，即是說 It's because of energy.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energy. Every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Every speech, every action produces energy. It is the interrelationship with this energy that gives the origination. 即是說是由業，是由我們的力量，每一個人他做的出來有個力量的嘛，這個力量是互動產生這種緣起的。業感緣起，如果是我看蒼廟，我們有沒有互動的業、啊、我有很多居士他發心了，這個互動就起來了。第二，賴耶緣起，從眾生心的方面來的，一切萬有都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的，咁點解咧？你要學習噶嘛。第三，真如緣起論，一切現象都由本體隨緣所顯現嘅。法界緣起，從本體即現象，現象即本體嘅理論出發，一切現象皆是本體嘅活動，現象與本體互為緣起，法界諸法盡緣起，圓融無礙。我諗你睇完呢啲文字，可能你都唔知佢講咩嘅，你知唔知佢講咩嘅？不知道他講咩噶嘛？你看完這個解釋，你都是不懂的。如果是你沒有研究，就沒有懂。不要緊，我們再深入一點講。什麼是業感緣起？眾生是由於身口意所造的業力， 我有个三念头，三口意识念头，你们一个想念，你留意你的想念，想念你的想念不好啊，你要留意啊。我们修行在起心动念里面修，不是表你的外相里面修，从心里面修的。身口意所做的业力都会产生力量，驱使身的行为。身的行为又会产生身的力量的。这种身的行为产生身的力量，别人身的行为就产生身的力量。这些这样的辗转的相生互为缘起，就形成无比的业力推动论。所以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个家庭的成员呢，个个都是恶的呢，就很容易牵动恶的力量。家庭的成员有恶有善呢，就平均等。家庭里面的力量是全部善的呢，他善的力量就强。公司里面他想这个公司成功的业力强呢，他就决定成功。公司里面有什么呢？有偷东西的人，有穿柜桶底的人，有懒惰的人，有呃即係樣樣嘢，呢種唔好嘅力量嘅人咧，你呢個公司就決定失敗嘅。所以如果你用業感而緣起嚟睇你間公司咧，你要點啊？你要對你間公司睇下你個互動力量係點啦。你睇得出嘅，你去間公司，我要分析呢間公司會唔會成功咧？你睇佢業感緣起，裏邊個個人帶動都係好勤力嘅，裏邊我冇人偷嘢嘅。没人穿柜桶底的，没人做这件事的，你说喂，这间公司有希望了。不是单止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是业感缘起所带动的。如果你学了佛之后，你又自私又自利的，你的学佛你的带动不到你学佛的力量。你学了佛之后呢，你改头换面，不是那样东西来的，你变成整个人清净了，你又进步了。你学了佛十几年，他都没有进步的，他只是做义工而已。他只是在佛菩萨因为是求平安、求财、求命、求利、求寿，他只是这样东西。他带不带动到他智慧的业感缘起，带不动到。所以这个业感缘起全部是由这个身口意的力量带动的，就是一切这个生起是由Yip. If we put it in English, that is conditional causation due to karma. Have you heard of karma? Karma. 是因为你的 karma 而带动你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业感缘起了。第二呢，就是赖耶缘起了。一切万有都是从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现行所变现的。阿赖耶有两种力量作为宇宙人生的缘起，第一内的力量，一切有不是有清啊，有情，这个不是有清，是有情众生的生命，都是由八色所变现的。外面的缘起宇宙啊，心罗万象呢，亦都是你的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即是说什么呢？我自己，我讲个内，我这个人呢，我当然是阿赖耶识所变现。我解釋過阿賴耶識啦，而呢朵花都係阿賴耶識所變現嘅，呢、這個蘋果都係阿賴耶識所變現嘅。點解啊？呢、這個蘋果係邊個種噶？係有咩原因條件啊？全部都係由個阿賴耶識變現，所謂變現唔係嘣一聲爆出嚟，而係佢慢慢循住佢嘅力量，慢慢從一粒種子產生有灌溉、有人工、有陽光、有泥土、有水分，咁慢慢咧係阿賴耶識牽動第二個阿賴耶識，咁由呢個由阿賴耶識而變現出嚟嘅一個蘋果，所以有內嘅變現同埋外嘅變現，一切都阿賴耶識變現噶，唔通佢爆出嚟噶？每一樣嘢係忽然間爆出嚟噶嘛，都係由阿賴耶識變現噶嘛。咁喺呢方面睇緣起咧，係從你嘅心裏邊睇緣起，係從你，如果我哋講得俗啲，係從你嘅靈魂嗰方面睇緣起。咁你話我死咗之後咪咩嘢都冇噶咁？你死咗之後，你個阿賴耶識仲要投胎噶嘛？呢、這個阿賴耶識係你個污染嘅色，有啲人話佢係靈魂，咁你如果你用靈魂都得嘅。一個人去世之後不是什麼都沒有的嘛， 是有一样是改了你的外相嘛，而带动你阿赖耶识是无形无相的嘛。所以这个缘起呢是从你的阿赖耶识的心识里面那个，我们 就 for the sake of speaking it 就叫做污染 的心识，是带动你一切的缘起，就是这样的。而这个阿赖耶识的带动缘起呢是个个感受不同的，因为当时你的心识不同，你的感受就是不同的了。好了，第三个了，真如缘起了。心是一切现象的本质，亦都是众生本来具有成佛的主体。一心是世界的本源，又是包括一切境界的整体，即所谓一心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都挺难的。了解这件事，这个真如缘起呢，有一部经是代表的，就是大乘起信论，或者大家可以看楞严经，它里面讲呢，这个缘起呢，其实都是由于心，这个心里面有两个，开了两个门出来，一个呢有生灭，一个无生灭的，一个是讲一心里面的真如门，不生不灭的，一个是讲生灭门是有生灭的，即是换个说话来讲，一个是讲现象，一个是讲精神而已。但是他很强调了现象和精神呢，当你合一的时候，一心呢，你就是成佛了。但是他将他现象和精神的本体呢，他分析得比较人容易接受。就这件事真如缘起，譬如我咪舉個例嘅，一心二門，我咪舉個例啦。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如果我喺呢度，我而家好清靜咁坐喺度靜坐，我冇諗善，冇諗惡，咁我呢個一心非善非惡，我當佢以咁譬如嚟講，我呢個係清靜心。忽然間有外境，我被呢個外境帶動啦，就變咗由心真如門咧帶動去生滅門咯喎，呢個妄心嚟嘅喎。有人鬧我話我，或者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被外境帶動咗去啦，我呢個真如門冇咗啦，我由呢個真如嘅生滅門變咗不生不滅門，變咗有生滅啦，即刻就帶動咗，所以佢係一樣嘢兩個面，就同一樣嘢嚟嘅。咁呢度係用從第二個角度嚟睇緣起咯，第三個角度咧睇法界緣起啦。一切現象呢，均由法界清淨心隨緣生起，離開法界一心更無別物，在此法界一心作用下，各種現象無不處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法界。你知唔知講咩？你中就有我，我中就有你，這個法界緣起是華嚴經裡面的。有些人不敢讀華嚴經，真的不知道說什麼，真的華嚴經裡面。法界緣起，我舉一個例，很簡單的例，如果我燒一張紙， I'm burning a piece of paper， 我燒了這張紙，那就成為煙，那些煙去哪裡？會升上空中，這個煙升上空中呢，會比空中多了一些熱力嘛，這些熱力就走上空中，就很升嘛，一方面就走上空中變得熱力啦，另外一方面燒咗啲灰又點啊？跌落個土地度啦，咁啊呢啲跌落個土地又變埋泥土啦。咁呢張紙嚟嘅啫噃，呢張紙你認為我而家燒咗呢張紙，我滅咗呢張紙，你有冇滅到佢啊？冇，佢改咗佢嘅形象啫，佢改咗一部分變咗氣，暖氣上咗空中，一部分變咗物質變咗泥土。咁我哋唔好講空中嗰個先啦。我哋講變咗泥土嗰個先啦，呢張紙變咗泥土，佢泥土滋潤翻佢嘅泥土，滋潤翻你嘅泥土咧，嗰棵樹咧，因為受咗佢嘅滋潤，佢又慢慢長啦。咁嗰啲熱力去咗天空咧，就變咗雲啦。雲嘅時候咧，遇到冷卻啊，成為雨咯喎。遇到雨嘅時候，佢又落翻雨啦。落翻雨嚟時候咧，就滋潤翻個泥土啦，係咪啊？咁即係話呢張紙來自樹，亦都歸翻去樹。來自樹亦都是樹，那張紙不會說 我而家你燒咗，我而家死亡咯。嗰張紙我冇死亡到啊，我已經有樹啦，我又歸翻落個樹度嘅。我並冇死亡到喎，因為我從來都冇生過，我點會死亡過啊？我生過不係條件嚟嘛，我從來冇生，我點會滅到啊？所以佢唔會怕生死嘅。佢話：我而家俾你燒，我死咗咯，我從來都冇生過，我就係嗰個樹嚟嘅。我而家歸翻土又係嗰個樹嚟嘅。咁嗰棵樹咧，又包括嗰張紙，每一樣嘢都係靠每一樣嘢。佢個關係係分唔開噶，好像是我是落在地下的一朵花，我是落花，落花他不會說我死掉了，他不會這樣。那個花落下來怎麼樣？它歸了土了，它歸土啊，它滋潤這個樹的樹根，這個樹根長起來又是花了，所以這個花不怕死。他说：“我就是树，我没有死啊，我从来没有生过，怎么死？我生的是条件的，不是我啊。”这个落花话：“我不怕死，我冇生死过，我就系嗰棵树，我棵树就系嗰个花，即系好似浪同水喺个大海度，每一个浪，当然你都系每一个浪咧。我系一个浪，咁你咪系一个浪咯。当呢个浪，佢个本体系咩啊？个本体系水嚟噶嘛。”當呢個浪沉咗落去嘅時候，嗰個浪唔會話：哎呀，我死咗咯，我冇咗咯。佢唔會噶，因為佢歸翻浪啊嘛，佢歸翻佢嘅自性啫嘛。佢冇死到啊，佢根本上就冇生過。佢嘅濕性就係水，不過因為外相而生啫嘛。所以呢個法界緣起嘅理論咧，就係重重無盡，互為緣起，法界緣用，重重無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家明唔明啊？咁我问你啦，明咗系点啊？我明啊，我明咗系点啊？大家你谂下明咗系点啊？你谂下啦，即系话你嘅身体同众生嘅身体系一样嘅，你自然会大慈大悲，因为你已经融入法界啦。观音菩萨嗰个精神已经系融入咗法界啦。佢就係你嘅身體，你就佢嘅身體。所以你念觀音菩薩嘅時候，佢會唔會聽你啊？因為你就係佢，佢就係你啦嘛。你融為一體噶嘛。但係如果你認為我係浪，我唔係水，咁就唔係啦。當你認為浪就水嘅時候，就係啦。好啦，琴日講過啦，我哋照見五蕴皆空，第一講色蕴啊嘛。色蕴點解空咧？我已經講過噶啦。色蕴係四個大種能造嘅。色蕴是物質嘛，物質由四個 element 所做的，一個就是地、水、火、風。地是 solidity， 就是它 molecules、protons、electrons 那些就是 material 咯。水 fluidity， 火 heat motion 是風，這些是可以做一切的物質出來 的 basic elements。 它所做的出來呢，以身體來計呢，就係、是、有五根，你嘅眼耳鼻舌身啦，你嘅五臟六腑啦，外邊咧一切嘅嘢都係呢啲 element 做出嚟噶嘛。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無表色。無表色點解咧？琴晚冇講過嘅。呢啲我哋可以睇，可以 touch 嘅色嘅 material， 有啲 material 有啲色我哋睇，我哋 touch 唔到嘅。我哋只係可以用個意義去回到嘅啫。嗰、那個叫做無表，無表係咩意思啊？它不可以表出來的物質，點解啊？不如你舉個例俾我。意根所對、意識所緣嘅過去五塵落射嘅影子，及自識所變係假境，例如片計所起色、片計一切法意識所顯現嘅五根五境等現象。不如我而家我眯埋隻眼，我諗。旺角個廟街裏面有好多垃圾雜嘅嘢賣，我廟街個形象嗰、那個色嘅形象已經浮現喺我嘅腦裏面嘅意識裏面，但係無表嘅，係無形無相嘅，但係仍然有啲嘅色，所以色係有表色同埋無表色嘅。咁點解我哋要分別咁樣啊？等你知道原來你嘅意根可以創造色嘅噃，你嘅意根裏面創造咗色咧，你仲要去執著佢嘅。啊！我琴日睇到呢個，我睇到一個男士高大威猛，高大威猛有錢，揸住架勞斯萊斯， 咁又啊，佢係我舊同學嚟個，我點樣去認識佢咧？點點點點點，你全部係將呢個意識擺落自己個腦度，仲拎出嚟沿住佢，要捉出嚟執住佢嘅。好啦，你另外又諗住啦。哦，我琴日見到我有一個朋友啊，佢丈夫對佢真係好啦。點解我丈夫對我咁衰嘅咧？我呢個人咧，我真係點解佢要咁咧？你全部係用你嘅，你有陣時坐喺度咧，你就中意用個腦嚟創造你個無表色，仲去執住佢，仲要牽纏住佢，仲要為佢而受苦，為佢而抑鬱，為佢而自殺，為佢而害人。你係中意咁噶嘛？你中意將你過去嘅唔好嘅嘢，你拎翻出嚟。You agonize on your past. You worry about the future. 你有時係為將來創造啲無表色喺你個腦度嘅喎。啊，我將來我如果咁啊點搞咧？你將失敗嘅嘢冚唪藏喺你個腦度，你再將佢憂戚佢。啊，將來如果我有病，我會點樣咧？你未有病嘅噃，你只係將你個病容擺咗喺你個腦度喎。咁你就話，如果我將來得到個咁嘅症嘅時候，我會點死法咧？我會點咧？我會點咧？咁你就會擺喺個腦度咧，你就會一不斷咁執住佢，執到你以為係真嘅。呢個係無表色啊嘛，呢樣嘢好危險嘅噃。呢樣嘢令到人哋會自殺，令到人會殺人嘅噃。呢個意識，好啦，你點樣照近佢？點樣照佢？佢空啊！你要照佢，佢係無自生獨存，係無自性嘅。我昨天講過了，你照見問皆空，照見它是無自性的，無自生獨存性，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沒有永恆性的，所以你叫它做無自性故空。所有的身體都是所有的 basic elements 和合的，不是等它四大分離才是空，當下就是空。我不是 有一個禪師說，何必待零落然後始之空呢？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八歲的細蚊仔都看到空義啊！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誰啊？你一聽廣結善緣那些呢，實會知道這首詩是誰作的。有沒有人知道啊？吳達國師八歲的時候，他的阿爺在個後園見到大家賞花，忽然間風雨大作，將那些茶花冚唪打冚唪啲雨水淋濕曬，跌曬落個地下度。嗰啲一個小時以前嘅燦爛嘅花，而家已經冚唪零落曬啦。因為有大風大雨，將個零一暫時嘅短暫嘅風雨，將佢冚唪沒落曬。仲有一朵喺度。咁呢個阿爺就同呢個神童講啦，神童講啦，作一首詩啊。咁佢作一首詩出嚟喎。你估首詩係點樣啊？花開滿樹紅，正話咪花開滿樹紅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只有一朵喎。明日定隨風，都落埋噶啦。一個八歲嘅細路仔已經了解到空義啦。我哋而家仲係蒙查查，唔了解空義，咁所以。唔好等，何必待零落然後只知空呢？你最後最臨尾最後嗰幾年先知道空啊，太遲啦！你冇時間修行噶啦嗰陣時，你話我唔緊要，我等我最後阿彌陀佛話啊嘛，十念就得噶啦嘛。咁我等到我喺醫院嗰度就嚟要走嘅時候，我咪十念咯。而家我仲可以嘆下世界啊！我而家仲可以飲茶、行街、睇嘢、食飯啊，好嘆啊嘛！我嘆夠先，嘆到最後嗰咁啦。就算我而家嘆得多咧，最後一個月都唔緊要，兩個月都唔緊要。我而家嘆咗五十年、八年啦，佢咁諗嘅噃。明日定隨風啊！好啦，受穩啦。嗱，我哋要空掉我哋嘅色穩，我們要把色穩空掉。我們怎麼把我們的受穩空掉呢？你怎么去关照他呢？你心经每一句话一去参的，不是那么读就算了。受是领纳感受的意思。前五根了别外境后，二根撇已产生明言， 是初念的，这时受是领纳感受的意思，尚未到上云，我们叫做识受想行识嘛。当你受的时候还未去到上，只是撇意，即是初念第一念，即是你的作意第一念 the first thought。我睇見啲花，第一個念頭我係吸收呢個 image 啫嘛，呢個花啫嘛，仲未去到想啊，我只係受啫。當你受嘅時候咧，已經有五具意識噶啦，即係話我可以同時咧眼見到花，鼻聞到香，或者我如果我聽你講説話嘅時候，我眼見到你嘅人，我耳聽到你嘅聲，我鼻甚至乎聞到你嘅香水。即係每人搽香水，我聞到呢個香水，即係可以五嗰、那個眼耳鼻舌身咧，五樣嘢一齊感覺到嘅呢、這個受都可以得嘅，或者單獨感覺嘅又得。受係領納感受嘅意思，即係 perception。好啦，受係點受法嘅咧？當你受，即係話你六根 in contact with 六塵 ，when your six sensory organs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six environs， 咁之後就點樣啊？第一個意念咧就係點樣樣咧？前五根同外境嘅咧就叫身受，你嘅意境嘅心識係叫心受。身受咧就有咩咧？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即係話你遇境順，遇到逆境順境，你有苦受嘅時候，你個心唔開心，你生咗嗔心。你受苦邊個開心㗎？我好唔公，我好憤怒，我認為唔公平。呢咁嘅苦嘅境，你對我咁煩惱，你令到我咁受苦，我認為你唔公平，你認為你唔啱，你認為你邊樣好邊樣唔好，咁你會產生一種嗔心噶嘛？樂受你順意嘅時候咧，你就貪心啦。我永遠都喺呢個樂受幾好，我而家嘆緊呢個咁嘅好嘅環境，我永遠都係嘆呢個環境。你貪嗰個環境，你執著咗嗰個環境。我而家飲呢杯酒，哇！呢杯名酒咧，$100,000一支嘅。我而家哇飲一啖，我而家樂受。那個就是樂受了，不苦不樂受也有的，我又不苦又不樂，但是我沒有產生智慧，我是待於不苦不樂的空蕩的捨心之中，這個就是痴心，就是說你沒有提高你的智慧，你在不苦不樂裡面，當你超越了不苦不樂，超越了苦，超越了樂的時候，那個才是清淨心，你現在這個仍然都是痴心。心受了，心裡面有喜受和憂受，你某一樣嘢你見到你好喜歡，某一樣嘢你好憂戚，咁所以你嘅受咧完全係領納外界嘅。當你領納外界嘅時候，你點樣去空掉咗佢啊？你用咩方法去空掉咗佢啊？如何照見受揾空啊？你要先明白受揾個空義，咩叫空先，然之後先放下執著受揾嘅心境，即係話咩咧？吕洞宾是参禅的嘛，有知不知道哪个叫吕洞宾？一个 道教吕洞宾，吕洞宾参禅，吕洞宾喜欢讲一句说话，对境无心便是禅，即是说我对着个境，我不执着它的，我不产生苦，不产生乐的，对境无心，你可不可以对境无心？你对境就有心，你对境被那个境牵动你的心走，要你貪就貪，親就親，殺生、偷盜、邪淫，全部是你由你個境去帶動你走噶嘛。你對於境無心，咁啊初步咧就唔會納入受嘅執著啦。佢好多人，所以好多人講咧參禪，對境無心，對境無心便是禪，係初步嘅禪。有邊個對境係無心嘅？你對住色欲，你唔會產生淫心嘅。你對住有一樣嘢，你隨時可以擁有嘅，你唔產生貪心嘅。你對住辱罵你咧，你要忍辱，你唔產生嗔心嘅。有冇人可以咁啊？如果你可以咁嘅，你從受裏邊就受就領納到空啦。有冇人咁啊？對，你可唔可以對境無心？對境嘅有心啦，梗係你鬧我一句，我鬧翻你兩句。你對我不忠，我對你不義。好多人係咁噶嘛，你嗰時係對境有心。苦樂不苦不樂，憂喜捨。禪門講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只要能制止執著心，然後再運用波野智慧分析逆境，觀一切事物是由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無獨立自存性，其性本空，如此就可以漸漸照見受穩是空的。如果你生意失敗， 你成日諗住你失敗嘅嘢，你會變咗憂鬱嘅，你會變咗要自責，你會變咗自卑，或者你會變咗會報復。但係你識空調嘅時候，你知道啦，一切都係因緣所生法。我嘅生意唔成功，因為個條件未到，因為我冇創造條件，因為我冇有共識嘅業感力量，因為我冇真心嘅真如緣起，我個阿賴耶未夠深去接受呢一種新嘅我所創造嘅嘢。咁你先至可以放下咗你嘅失敗，而邁向你嘅成功啊嘛。咁所以你要點樣照見呢個受運空咧？你要先明白呢樣嘢啦。嗱，即係對境無心，莫問禪啦。嗱，講得快啲啦，因為我講咗五日都係講咗十零個字，但係唔緊要啊。你呢個照運問照見問街好緊要噶。想運咩叫想啊？想當你受咗嘅時候咧，你嘅意識烹完外境，回憶往事，幻想將來嘅心識活動。你嘅受咧係你嘅 sales 嚟嘅啫，係一間公司嘅 sales， 即係 front end。你嘅想咧就係你嘅 manager 啦。我咪俾個舉例嘅，你個五運其實就係成你嘅身體嘅公司，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就係你嘅 sales。你嘅 sales 同外界接觸噶嘛，你嘅受咧就係你嘅 sales 同外界接觸，想咧就係個 manager 噶啦，已經去到嗰個地步，那個地步。有曬 pass file， 有咗 future budget， 呢個相咧係烹完外景，回憶往事，幻想未來，所以呢個相係好 skillful 嘅，呢個相好猛利嘅。啊，呢個想運啦，想運經過受運後咧，意識攝取外景，產生概念與行運融通，思維分別能驅使身體付於行動，識受想仲未去到行喎，佢只係初步的分析，所以你在每一个念头里面你都是识受想行识的，不过你的念头快你察觉不到而已。逢一个修禅的人，他修到每一个念头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你行不行？那些修禅高度的禅修的人，每一个念头他都伴照住的，念佛是谁，他每一個念頭都知道他的喜樂的。我們的念頭知不知道他的喜樂？不知道，衰了才知道。你很多時候，哦，我不行啊，我貪心了，我起了所有的逆心啊，淫心啊，貪心啊，親心啊，起了才知道。但是五運照見運皆空說，你起了才知道不要緊，最好一開始受的時候你就知道，好了，你繼續知道，第二念、第三念繼續下去，那個就是想運了。這個想運你怎麼空調這個想運呢？世間這事物皆先由想念而起，一念善惡之差，即有天堂地獄因果的分別。那即是說呢，你想運是更進一步的了。如果你修禅的人呢，你執著不去到想運你就很幸福的了，但通常都是執著，即是經過想運的了，你想運第二步的。那麼我們想運還未去到行運，現在佛經裡面呢教你怎麼分析你的心，所以心經是怎麼分析你的心。如果你能夠分析到你每一個念頭你都有把握的時候，你就是聖人了。如果你分析你每一個念頭你都知道的時候，你自然會浮現你的智慧。如果我們從戒律的角度你看想運怎麼看呢？譬如我是一個出家人，我是一個出家的，或是一個居士，我受了戒了，我這個想運是怎麼一回事？行時抄遲犯方鬼偏，南山三大部里面的行事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戒律的书，里面讲一句话非常重要，独头心念忽起缘非，不明为犯，从缘向念，可得思觉而不制约，即入凡科。你懂不懂讲什么？凡是学戒的人，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学戒律的人， 独头信念是什么？他没有外境，他独头心这样想，他想什么？贪嗔痴慢，什么都想，忽起缘非，佢忽然间浮动一个念头，唔系一定外境喎，外境已经系粗境噶咯，唔系外境先系带动呢个意念噶。佢呢个人好叻噶啦，你外境你冇法子去，譬如我系出家人，你用外境嚟吸引我啊，我修不正观，我修嘅观咧，你系打动唔到我嘅。但系有一样嘢咧，如果冇外境。咁我點啊？冇外境嘅時候，先至考到你夠唔夠功夫。有陣時冇外境嘅時候咧，你忽然間獨頭心裏邊起咗個境，你自己就個無表色喺個意念裏面有咗個境出嚟。咩嘢境啊？好多舉例啊，貪心嘅境啦，或者淫心嘅境啦。好多時唔係貪就係淫，唔係淫就係求財、求名、求睡、求食噶啦。忽然間有呢個獨頭心念，忽起緣非，忽然間起咗第一個念係唔好嘅念。圆非你就圆住佢，即系执着住佢。不名为犯，你第一个念头有欲念，不是犯，还没有犯。从圆向念，第二个念头再想佢，从受走入想咧，你就犯咗戒噶啦。不是做了才犯戒，你想也是犯戒啊。何得思觉？第二念重圆他，第二想，道宣律师告诉我，你已经犯了戒了，不是做出来才是犯戒。何得思觉而不制约，即有反复。你第三念、第四念、第五念都是这样，你慢慢的就做出来了。所以这句话受，学戒的人是很重要的。呢个就想稳了，第一念是受，第二念已经去到想了。如果你是居士，你从想里面落功夫，不入到行，你的修持很高了。有些对境无心，去到受都已经不受，他的修持又高一点了。从戒角度来看，知持戒，业无自性，必假缘生，缘虽众多，不出心境。都是个心的问题。从戒角度来看，已有两种，有心从缘思觉而不制约，就犯了，就是有心了。没有心 pure 单念，就是你忽然间有这个念头， 你不小心你给它带动了， 还没有犯。这个是讲多一点而已，讲。所以学戒律那些出家人呢，他很容易成为圣人。因为他从想里面想都不想，你们居士想很多的。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好像弘一大师啊，或者道宣律师啊，学戒的律师啊，他们那个念头是每一个念都是清净的，他很容易就觉悟，很容易成，很容易就有功夫啊。我们没有学戒的很惨的，就是一天到晚没有学就有问题啊。好，当他的律师去到某一个清净的念头的时候呢，他是另外一个人来的。你看他，你认为他很苦，他是最快乐的人。即好像我们，哇，你们这么多戒律的，你很苦啊，就是因为戒律才不苦。你没有戒律你就很苦的了，因为你什么都做啊，你什麼都做，你有很多業力纏著你，越來越慘。他現在是，你看他現在，他現在或者出家或者受戒，哎呀，我看你這樣，哎呀，媽咪，你這樣背著那件什麼戒，這些又說不吃得，那樣又說不吃得，我看你很慘，這個雞髀，你可以吃，這個象拔蚌，這個龍蝦，這樣你害了他。其實受苦的不是你媽咪，是你。你以為他苦啊？你只是在高高山上那些修行人，你以为他很清苦啊？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何物堪比邻，教我如何说。寒山寺在山上打坐，人家问他，那你的心境是怎样的？你打坐你的心境是怎样的？你教我吧。讲个心境，吾心似秋月，讲不出，唯有用一个比喻，好像秋天的月亮那么明朗。 碧潭清皎潔，佢個明亮可以秋月，佢個清淨可以碧潭個湖水咁皎潔。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鄰。你問我個心個心境點清淨法？我冇樣嘢可以講到出嚟嚟描寫佢喎，冇樣嘢描寫得到喎。叫我如何說呢？我怎麼可以說我現在的清淨心？我說不出來啊！教我如何說，講唔到噶。你認為寒山好苦啊？佢嘅清淨，佢嘅快樂係無比嘅，你先係苦。墮在塵網嘅人就係苦，墮在名利嘅人就係苦。佢苦咗都唔知道，佢認為係應該嘅。如何照見想運皆空？一切想念都是因緣所生法，是妄心，有生有滅，有垢有淨，有增有減，是生死煩惱的根本。你看他了，他無自在獨全性的，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所以你不需要為你的失敗而惆悵，你不需要為你的財富而高興，全部是因緣所生法來的。無合永恆性都是短暫無常的，無自性的。《圓覺經》裏面有一句說話，同大家共勉一下。通常這句說話是座右銘，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上，六塵圓影為自心上，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名。言此無名，非實有體，如眾空花滅於虛空，以無生處故，不可言說有定滅處。它根本沒有生出來的，怎麼可以毀滅呢？即是好那朵花，你好惆悵我，我花會死，即係好我花去死亡，根本冇死過，我係一個浪嚟噶。呢個浪，你以為佢沉咗落去就死亡咩？佢冇，佢歸翻本性啫嘛。佢冇生到冇死到啊。The wave has not died because it has never been born. The wave has returned to the water. The wave is emancipated.From the action of movement, it goes back to purity, it goes back to the water. 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因此说明轮转生死。好了，行运，现在九点钟，还有半小时，我今天讲完照见运皆空就完了，明天讲到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明天开始是什么呢？总说空相，跟着别说，别说很容易的。點解我花咁多時間呢？因為最難懂就係照見運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你懂得照見運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加住我俾你嗰個脈絡咧，點樣去破我破五運、破十二入、破十八界，即係破咗凡夫嘅煩惱，跟住再高一步嘅破聲聞嘅十二因緣，破圓覺嘅十二因緣，破聲聞嘅四聖諦，再破咗權教菩薩嘅四智。權教菩薩的智德，那你就 入大菩薩的崗位了。所以一部心經就能夠令你圓滿覺悟了，究竟覺悟了。行運是很複雜的、哦、行運怎麼複雜、啊、行運包括了這麼多樣東西。行運是73個感覺來的，裡面有，因為當你的心旺，當你有心識，眼耳鼻舌身意的色的 consciousness 的時候，一起了這個 consciousness 就有這下以下裡面這麼多的 mental functions 跟它一起 work 的，即是 every thought in you, you think is just a thought, there is 73 mental afflictions interacting with it, producing a thought. 你可能不覺的，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其實你每一個念頭裡面都有73個心所跟它一起活動的，有時候是善，有時候是惡，那我沒理由逐句逐句講的嘛，不然講到明年都講不完啦。裡面有善的，有煩惱，有除煩惱，有不定的，不定呢有時候善，有時候惡的，但你知道善的是只有11個，惡的是20多個的，即是話咧，如果你嘅心王，你自己嘅 consciousness 叫做王啊，你有好多大神噶嘛，你大神衰嘅大神害你嘅大神多過你忠神，咁所以你會留唔留意咧？帶動你落地獄嘅 多過帶動你上天堂嘅。嗰、那個全部係你嚟嘅喎，唔係別人，係你自己。呢、這個幸運係好猛利嘅，非常之猛利，即係衰咗都唔知嘅。唯有係修行人先係知道，你而家就知啦。你而家開始啊，原來我要咁留意我嘅心念，留意我自己嘅想念，你要留意嘅。好啦，好啦，幸運啦。这个行文里面很复杂的，里面有73个心所，每一个行愿的活动，每一个念头啊，都有善有烦恼的大臣的心所啊，跟他一同活动的。你做了错了你都不知道啊，你犯了也不知道。你禅就是让你知道每一个念头都是有那么复杂的互动的力量的。但是当你参禅参到清净的时候呢，你照见每一个念头的了，每一个念头在你的心中很快呢，你也可以制心它，制心它贯照一个念头的，每一个念头的。如何照见行为空呢？行运是空的呢？那么你要说这个是无自生独存性的，因缘合就有，因缘过来就灭，无永恒性，无自主性。So it is impermanent, it's conditional cessations, it has no real substance of its own. It is illusory. It is not real, but you regard it as real. 先明白行運的意義，對逆境不生憎，對逆順境不生愛，對無境靈微不昧不生取捨分別。信心明講，知道無難，畏嚴簡雜，但莫憎愛，動然明白。這個信心明裡面講的，這個是照見行運皆空。好，更加詳細一些，行如何照見行運皆空呢？千流造作的意思，這裡呢行運 是比較難懂的，所以你要用三法印的諸法無我、諸行無常去觀照它。咁當你個念頭一路牽動由受去到想去到行嘅時候咧，你就要加多啲力量去觀照住佢，唔俾佢發生咯喎。咁你就用觀諸法無我啦。眾生只有剎那嘅新陳代謝嘅五蕴身心，當一期生命報盡時，又轉頭到另一個生命裏邊。呢、這個變遷叫諸法無我，冇一個我喺度嘅。沒有一個自性的 ego 在這裡，叫做 ego， 諸法無我。但是人是不會想無我的，這些是我的，這些是我需要的，我這些是我維護的，這些是你的，有人有我的是非的，你騙了我，我被你受騙，或者我應該這樣的，你不應該這樣的。在人我的分別上，你會產生很多這個人我的分別，那你必須要知道這個人我分別是無的。既然無我，亦都無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所以《金剛經》裡面那四句說話你要經常揣摩的，什麼叫做無我無人無眾生受者？ 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無我這個沒有你的 ego， 沒有你那個主觀，無人連客觀都沒有，無眾生，無一切的執著，無受者，無時間上的概念的執著，無執著過去，無執著未來，亦都無執著現在，即係佢完全是 free from attachment， 冇曬嗰個執著。容唔容易？好難，因為係好難擺脱咗呢樣嘢嘅，係擺脱唔到。因為點解啊？無量劫以來，我哋已經喺呢個執著裏邊啦，咁容易解脱到啊？難題不是代表不做的，難都要做，都要去覺的。諸行無常，萬法都在剎那生滅變化之中，所以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而滅，世界有成住壞空，過去的已經消逝，現在的正在變動，未來的尚未發生，所以一切都是無常的。但是一切無常，我們不會是這樣想的，我們是不會想它無常的。你知道是無常，但是你所做的一切是有常的。即是說觀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無獨立永恆的自性，其性本空，如此則漸漸照見行運空了。你不要看輕說、哦、無自性的因緣所生法，沒有永恆的，個個都知道。 但係將你當你將呢個概念帶動喺每一個念頭，佢先產生力量嘅。即係話你了解呢樣嘢可能係好簡單，但係你冇運用到佢嘅力量。即係好似氣功，你做氣功嘅時候，你覺得呢個氣功師好簡單啫嘛，將佢啲手咁喐咁喐。但係喺呢個簡單裏邊，佢不斷咁練呢個氣功咧，佢產生無量嘅力量，你係睇唔到嘅。你係要自己喺呢個力量裏邊栽培出嚟嘅。唯有嗰個氣功師先係知道佢呢種硬氣功係咩嘅力量，軟氣功係咩嚟嘅力量。因為佢時常去分集佢啊嘛，佛法就係要咁噶啦。有陣時我睇到有啲短片咧，有啲人練舞啊，或者練某一樣嘢啊，練音樂啊，練 piano 咧，或者練有 musical instruments 啊，或者畫畫啊，或者某一樣嘢咧，佢會好深入、好投入嘅，投入到佢成為一個天才。但係好多時冇人用同樣投入嘅心去學佛嘅噃。如果佢真係好似我見有啲青年咧、兒童咧，佢真係每日用五個小時去練佢 piano 嘅，六個小時。我媽媽叫我每日要學鋼琴五小時，唔學唔得，初初係逼佢嘅，逼下，佢又做啦。但係我諗，如果每一個人唔可以用五小時，用三小時去學佛，日日係咁嘅時候，佢將會係點嘅咧？但係有人就係將現象界嘅能夠產生一種嘅名嘅利嘅利益嘅嘢咧，佢可以不斷咁分集。但是超越名利的东西是不会分集到的，所以我们永远流转生死。如果他花五小时六小时专攻静坐，专是在禅修，或者专是在灵性上追求灵性上生命的大解脱大自在，那为什么他不会呢？全部是业力，这个是业感的缘起。缘起他说我们是被业力带动到我们的欲界的，在其他的界別裏面，色界、無色界都有修行人的，在第二個世界都有修行人的，他們的修行比我靈性高很多的，有很多其他的世界的嘛，所以有無量的眾生已經成了佛的了。我們是在迷的眾生，還是迷在哪裡呢？還是迷在財色名食睡，下一世再迷再迷再迷，一路迷下去，唯有在一些領悟到不要追求這些人，他才走上國。或者可能這個心經給你一些思維，原來268個字裡面呢，能夠充滿了一切的智慧，令到人家帶動呢從一個煩籠裡面走出來，令人家帶動呢在這一生裡面呢更加淨化你的身心，能夠令到你身口意三業清淨，活出一個廣結善緣、追求人生大解脫的人生，生命大解脱的人生，这个就是心经的目的。如何照见行运空，就是这样了。色运了，讲完了，讲完这里，色运皆空。色，我很简单来讲，不要再这个五运里面那么徘徊下去了。什么叫色运呢？色就是现象 phenomena， 受想行识就是 spiritual 的，讲精神界的。在精神界里面呢，受想行里面呢就是講現世的多的，現世我是受這件事，現世我是這樣想。但是除了現世的精神界，有些人是這樣想，那有沒有前世的精神界的呢？有沒有下一世的精神界的呢？我現世的精神界完結了之後，我將會是怎樣的呢？我會帶動到第二樣的精神界，這個後面這個色是超越了現世的精神界。就是說當我这个受想行，我做了好一切的业感缘起、阿赖缘起、真缘缘起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完全消失了没了？原来不是，原来它归纳在一个总的精神界里面，是无形无相带动下一生的。而这个精神界的受是什么？受是你改不到的，现世的受就是即时的感受，但是受里面还加多一样东西，就是过去世的受。什么叫过去世的受？过去世你所做的事你是现在受的嘛，过去世你种下的因是现在受的果的嘛，现在有财富的果、健康的果，或者不财富、没财富、贫穷或者不健康，一切这个都是受的嘛。 呢個今世歷史上嘅仇你改唔到嘅，你點改啊？你以前種落嘅惡嘅嘢你點改啊？你走翻去走翻你前一生改啊？你而家係呢一生，你冇得改，半點不由人，一切皆由業，半點不由人，你改唔到嘅，你唯有認命嘅啫。但喺認命之中，你有啲嘢你唔認命，你現世可以改喎。我要改現世，有啲人連現世都唔想改噶，亦都冇興趣改。受你改唔到，想同埋行你改到。你現世又積極去改，有幾多人積極去改嘅咧？好啦，去到呢個色就唔係講現世嘅咯喎，唔係講過去，亦都講過去世，佢係歸納埋一個總上嘅色。當我去世嘅時候，所以一切嘅業感緣起，一切嘅 energy 去邊度啊？就係呢個色，呢個 storage 嘅 consciousness。It's just like your computer memory. Everything is stored in there. Whatever you thought, whatever you done, whatever you have spoken, all stored in that consciousness. 所以你好留意你嘅想法啦。色係了別分別嘅意思，每人都有能分別了解外境嘅心色。呢個心色有三種，前六色就眼耳鼻舌身意啦，末羅咧就係你嘅 ego 嚟嘅。呢個心色從無始以來，正如我舉個例啦，前六色眼耳鼻舌身係你個 front end salesman， you interact with environment。二色咧就係個 manager 嚟嘅，個經理嚟嘅。呢個經理好猛利嘅，所有個眼耳鼻舌身咧，佢唔可以活動於過去嘅。你個眼可唔可以睇幾多細前嘅嘢啊？你嘅耳聽唔聽到幾多細前嘅聲音啊？你個眼耳鼻舌身係為你現在而服務噶嘛？但係你嘅意識可以諗起以前嘅嘢嘅，昨日嘅嘢嘅。你個眼唔可以睇昨日嘅嘢，但係你嘅意識好強嘅，因為佢可以啲 your 意識咧個梵文咧叫做 mano 啊嘛。所以我成日同佢哋講 ，how's your mano doing？ 即係話，喂，你最近嘅意識清唔清淨啊？咁。就佢成日咁講噶嘛？呢、這個意識係猛利嘅，佢可以帶動你做好多樣嘢嘅。咁前六色裏邊所有呢一切，當你眼耳鼻舌身，當眼耳鼻舌身死亡咗啦，係咪冇咗啊？你個 brain 死亡咗係咪冇咗啊？唔係，佢全部 store 喺曬個阿賴耶色裏邊嘅。末羅色係從無始以來咧，就有我痴、我見、我慢、我愛四種煩惱相應。行審與阿賴耶識嘅見分為我，呢啲係唯識嘅名詞，你無需要知道得好清楚。如果你想研習唯識嘅人，你可以知道。所以我行審阿賴耶識嘅見分執著見分為我，我所以執著佢，所以就我執嘅根本。而阿賴耶識 Alaya Consciousness 呢個心識能夠儲藏一切善惡嘅種子，係投胎輪迴嘅根本。你同我投胎就係阿賴耶識去投胎嘅，帶住呢個阿賴耶識去投胎嘅。每一個人嘅阿賴耶識都唔同嘅，每一個人嘅善惡都唔同嘅。所以你做每一件善事咧，都喺你嘅阿賴耶識裏面傳落。你每做一件惡事咧，你係走唔甩嘅。你以為冇人見到你啊？你走唔甩，你又係藏曬嗰度嘅。就因為有阿賴耶識嘅存在，所以一切都係公平嘅。呢、這個阿賴耶識當佢走落去地獄嘅時候咧，佢又好公平嘅。一人做事一人當，一句就拉，唔會話好似喺陽間咁，一人做事豬你九族，唔關事都要豬咗你個九族。佢唔係，佢係好呢個阿賴耶識嘅因果咧，因果係最公平公允嘅。佢自然會出嘅，行藏家實自家知，禍福因由莫問誰，唔可以睇相算命啦。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因來早與來遲。閒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為。只此一生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虧。因果律唔會虧待你，你以為你做咗啲好事冇人知啊？因果會報，會俾你，會俾你一切公平。所以 你認為你做了一些事，你受人騙了，如果那個人你不是欠那個人，你受人騙了，你以為就這樣騙了就算了，你會得到你應得的。如果你欠他的，你現在受他騙，你是欠他的。所以你無需要悲哀，你無需要憂戚，全部都是因果，由因果自己會搞定，自己會，只要你秉存你自己做人的目標，你做人 的正義，或者秉存你自己的道德的水準，你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你那條路是正路來的。好了，眾生被自己的色蘊蒙蔽的時候，意識即起分別，末羅識執著我所發動先天的我執法執，一切痛苦煩惱遂由此而生，所有貪嗔痴殺盜人妄妄語等等，都是由這些惡業而成的。這個是色蘊，這個色蘊在唯識學來說是很重要的，阿賴耶識叫做賴耶緣起。所以八識裡面呢，這個唯識學呢講八識是講得很清楚的，你所以研習唯識是好的，是能夠令到你更加明白你的心識是怎樣去 function， 怎樣去想的。好啦，那我們怎樣照見色蘊皆空啊？以波野自觀照前六色，眼耳鼻舌身意皆空。所以你用空意來參下去，因為眼所見的色、鼻所聞的香、舌所嘗的味、身所觸的物、意所生的分別，都是因緣所生法，是短暫無常的，無其自性的，緣聚即生，緣散則滅，不要執著，以致產生煩惱，作業受報。你只是說將個空意帶動入去你的前六色裡面，說起上來容易，做起上來是難。如果時常觀照色蘊是前六色空，漸漸就消除了人我的分別，即是你時常用止觀觀空，你在你不知不覺之間，你的智慧就增加了，你就會破除人我的分別，你就自然走去更高一步的目，就破除了，沒有了我，無我相，破了我執，而進入觀第七色的末羅色空，就會破除驅生我執。因為末羅色是驅生帶動來的，所以 BB 一生出來的就是自私的，不過表達不到而已，他要是位置，他有個 我執在這裡的，他生他的我執是他帶動下來的，是叫驅生我執。You were born with the ego， 成為啊，當你破除了我執，你成為小聖聖人。如果漸漸增進修行，連驅我法執亦可消除咧，將色蘊空盡咧，就正進入佛境啦。咁啊，而家係九點幾，咁啊聽日咧就繼續講好，我哋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